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五旬节快乐。今天在教会年是五旬节，今天我们特别注重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也被叫做圣灵降临日。五旬节本来是一个旧约的节日，以色列人要到耶路撒冷去庆祝，感谢耶和华，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收割了。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复活40天后升天，接下10天之后就是那个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了那天圣灵如何特别降临，充满耶稣的门徒，给他们勇敢口才，也使他们讲不同的语言，好与所有耶路撒冷的来客传讲耶稣最近为他们死而复活的福音。今天就是复活节50天后的日子，今天我们就庆祝这五旬节圣灵降临日，是一个好机会讨论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上基要真理课程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到圣灵的工作，特别当我们谈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分成三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是关于圣父，第二段圣子，第三段圣灵。关于圣父的话，信经特别提到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天地所有一切的，但是我们人破坏了上帝的创造，特别是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完全破坏了。所以关于圣子，信经就特别提到他如何救赎我们，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圣子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借着他的死复活就成就了这个救赎，但是我们人如何今天亲自得到耶稣所赚得的救赎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圣灵就是把我们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信心。圣灵也继续借着上帝的道保持我们在这信心里面。为了复习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一起念使徒信经第三段和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的解释，我有把他这些印出来，在程序单的第十页，在第十页就有这个使徒信经第三段还有解释。使徒信经第三段论成圣，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一体，罪的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信我不能凭自己的理性或力量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或亲近他，乃是圣灵用福音召我，用他的恩赐祈祷我，使我成圣，并保存我在真信里，正如他宣召聚集世上及基督教会，并祈祷他使他成圣，更保存他在独一的真信里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这基督教会，圣灵每日多多的赦免我和众信徒一切的罪，到末日圣灵使我和凡死的人都复活，又赐永生给我和一切在基督的信徒，这是实在正确的。好，这个解释强调了圣灵主要的工作，他用福音使我信耶稣，因此我也就成圣了，因为我是连接于基督自己的圣洁，圣灵也保存我在这个信心，这个与耶稣连接的信心里面。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圣灵的流通。当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使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也就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进去里面。在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耶稣说这圣灵也会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意思不是说圣灵会离开我们，乃是圣灵会帮助我们，眷顾我们，会刺激我们， 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外面的，我们周围的人，圣灵进来，然后他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圣灵的流通。我现在要再念一次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首先这段有一些东西我应该先解释一下，所以我们才可以比较了解。这段所提的节期的末日的节期，就是指所谓的祝棚节。祝棚节这节期一方面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的时候，他们如何就是住帐篷里面那40年。另一方面，在这个节期，以色列人因为已经收割完了，他们就感谢耶和华。这节期是8天长的，那并且每一天早上，一位祭司会把一盆水倒在圣殿的祭坛旁边。因此当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的时候，百姓一定是把这节期跟水有关的仪式，把这个跟耶稣所讲的话连接在一起。耶稣的意思就是包括真正解灵魂之渴的水，不是从那祭坛或者从圣殿来，乃是从耶稣他自己来。好，另外应该了解一下，就是那句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还没有赐下圣灵来是指五旬节那次的特别的赐下，也是指所有之后的赐下。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有圣灵赐下，耶稣当时门徒已经信他，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肯定的。但是耶稣死复活升天，这样得着荣耀，这样成全我们的救赎，就让圣灵能够很完整地赐下。五旬节圣灵降临日是一个好例子，我们等一下也会谈这个例子，但是我们先多思考这段耶稣的话。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会有圣灵从他流出来。那么有人到耶稣去信他，有圣灵可以从他里面流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呢？他要口渴，他要有灵魂的渴。他若不渴就不需要耶稣的水，对不对？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当然都是渴的，但是连我们也常常不觉得渴，不觉得需要耶稣的水，不需要耶稣的道，他的赦免，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有钱的人信靠他们的金钱，满道德的人就是信靠他们道德的生活，虔诚的基督徒呢，我们就信靠我们的虔诚。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信靠，就是常常不觉得渴，因此不怎么跟上帝的道有连接，不喝耶稣的水也就没有得到圣灵。其实如果常常看听学习上帝的道的话，圣灵就会借着上帝的律法来吓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渴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接下圣灵就会借着福音使我们信同样的福音，得到赦免，也重新得到圣灵。我们这样充满圣灵就有的给出去眷顾其他的人，这也就是整个流程，整个流通，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看一个好例子，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程序单就印这个一到二十节，但是我等一下要提到后，也要提到后面的部分。那天五旬节真是一个特别的圣灵的降临，就像耶稣之前讲应许了门徒几次，他受死复活升天离开他们之后，圣灵的确在耶路撒冷特别降临充满门徒了。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给出去，他们把上帝的道传出去，让整个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无论他们从哪里来，讲什么语言，他们现在都知道他们五十天之前所杀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反而是他们的救主基督。那当百姓听到这个律法他们杀了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这句律法使他们怕死，觉得扎心。他们便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很奇妙，当他们悔改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洗的时候，他们就领受圣灵。圣灵这样就进去新的一批人，光那天有3000人领受圣灵。这个圣灵的流程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已经有圣灵，这是肯定的。我们若没有圣灵的话，就不可能信耶稣。我们已经受洗的人可以更确定知道我们有圣灵，像我们刚才所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所听的一样。那么我们还需要圣灵的来临呢？肯定需要，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每天需要圣灵的来临，他的眷顾。那么如何再得到圣灵呢？那圣经说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如何确定知道我们跟圣灵有接触？如果确定知道我们会得到圣灵的帮助，他的充满，他的眷顾呢？我们要与上帝的道有接触。虽然有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或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有上帝可靠的应许，他一定会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道运行在我们里面，会建立我们。这个也就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运行，还有他在建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渴的，每天都有灵魂的渴，我们每天需要耶稣，就是到他的道，他的话来喝。当我们喝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把圣灵喝进去，圣灵在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他的充满，第一是为了我们自己，第二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越充满圣灵，就越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在眷顾帮助我们周围的人。特别当我们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把这圣灵传给他们，因为这样圣灵就可以借着上帝的道进去他们里面。哇，这圣灵的流程就是这样继续下去。今天你来到这里主日崇拜，就是来到圣灵的加油站。即使你或许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是今天圣灵就是在借着上帝的道，也借着耶稣的身体宝血赦免你们的罪，充满你们。圣灵也借着你在家里看圣经充满你。现在你有得给，你就给吧。就像圣灵眷顾了你，你也去眷顾帮助服侍别人，包括用上帝的道来做。当你传扬他的道的时候，圣灵会在那里，会运行在人的心里面。这就是圣灵的流通。感谢主，阿们。 上帝所赐出一人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门。